的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我的情为你守候永远。

严冬已经消失在雾散的群峰，让我们守护好彼此心灵。为山河再刻下一片葱茏，

就这样爱着你，不管是过去和现在，汗水打湿的手绢擦去你眼角所有的伤悲，就这样 Se con me, tu mi arrojas